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 青石耳边，白天晚上 小院子前 耳边， 我来访 有你有我 在 东家， 街坊 的青石耳边， 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青石耳边，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大街98米。那天我去找一朋友，他不是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吗？ 嗯。 然后呢，他跟我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呀？什么事儿啊？ 嘘， 哎呦， 别跟外面说啊。 内部机密，什么事儿？ 你嘴不严，你注意点啊。 挡住说你的，挡住说你嘴不严。 我都没言语，我还嘴不严。 嗯， 就说呀，他们学校的女浴室， 他们学校女浴室怎么了？ 你瞧他了，嘴不严吧？ 豪华的跟酒店似的。 没有 哦，就是说他们学校女浴室有前台，高标准收费，然后呢提供 各种各。嘿，那不懂啊？你没去过豪华酒店啊？ 我去，我说的不对吗？有前台，有人给拿东西，高标准的收费。 那快捷酒店没前台吗？ 有啊。怎么了？怎么跟 王大雷，你先去住一回好酒店，咱们再聊这个话题。 你说好酒店什么地方不一样？电梯得刷卡，有自助餐。 好酒店 啊， 配套设施、装修、房屋面积， 哦对，房间大， 各项都得是高标准的。 对对。 那既然说这个女浴室，就是像豪华酒店，那想必这个浴室里边的服务设施应当是细致的，符合女生们大部分的这个洗澡的要求的。 这才说到这点儿啊。 不是，这家当然我没参观过女浴室啊，我不知道。 你倒想 有什么样的豪华的要求能满足。 你想啊，男的跟女的洗澡，你想想啊。 让他想这干嘛？ 不是，我没说完这话呢。这男的洗澡跟女的洗澡用时一样吗？ 那肯定女的时间长啊。我就这么跟你说， 这么点区别。 就是他们这个男浴室，我想象就是一破黑屋，进去 有灯，也一按就亮。我跟你说，小胖，你不 能男同学鱼贯而入啊， 鱼贯而入， 踩什么瞎呼噜两下，然后鱼贯而出。 您说那是洗车啊，大姐， 流水线澡堂子， 不是那么个意思。萝卜筷子不洗泥，那个做罐头才那鱼贯而进，鱼贯而出呢， 就是快点，但是他因为头发少。 女孩都不成了，带着洗发液、护发素， 对， 洗脸的、洗手的、洗身上的，然后这个在 女生稍微复杂一点，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女生在人家这个学校里啊，说怎么豪华呢？就是浴室有梳妆台，浴室还有服务台， 啊、 还有等候区以及休息区。 而且听着像外面那种专业的那个洗浴中心， 反正是可能是按照一个高标准来要求的，净灯的一种设计啊， 软，有沙发座， 哦， 有免费的饮料， 吹头发那种大功率的， 提供小零食， 有那个， 啊，看免费电视， 木拖鞋， 踢踏踏的踢踏踢踢踏， 瞧瞧你们， 大毛巾，然后倍儿干松。那这么说的话，我羡慕他们学校男生，女浴室都这么好了，男浴室肯定更好。 男浴室在学校区外边， 我不跟你说了吗？ 啊， 茅屋啊， 基本就是捡漏似破屋。 这是一个学校待遇吗？ 不是不是，小花得夸张了， 没夸张。 男生浴室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淋浴喷头多一点。 没有，男生啊， 没有淋浴喷头。 有是有，就是屋稍微小了点儿。进去一批呢，挤一挤就洗下了。 不是煮脚吗？ 挤一挤就洗下了，不挤都洗不下是吧？ 进去以后稍微转身麻烦点，脑袋跟脑袋老撞上。 哎呦，我 踩脚丫， 这还有地儿下手洗吗？ 稍微小点，稍微小点。你们也理解学校啊？ 我怎么理解？都盖女浴室了是吧？ 男女比例不一样嘛，男女比例2:8。 对，那倒也是。 哎， 2:8 不就是1:4吗？ 行，你要这么说也。 他那还得约分。 对啊，我不约，我不分。 他就说4:16，你听着也多的慌。 他16:64。 男生这边你也理解，学校正给他们弄着呢，弄那个浴室呢，还没弄好。 我以为弄开锅呢。 你们先凑合一下，那女生那边得先救活人家，因为人家对。 对对对，等回头那学校，盖好了新浴室，然后你们就搬女浴室，那女生再搬出来。 女生再去更新的。 你们用什么梳妆台呀，服务台呀，休息区啊？你们台上在里面不就过一水，然后 过一水面条？ 那咱们得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 嗯， 咱们先让大部分女生她们得到这份福利啊，小部分男生小破屋里，我看经常里边欢声笑语，洗得高兴着呢。 在这逗的， 你看， 不是，我是作为校方。 对，我看你乐得够瞧的。 听说男生经常在浴室里面追逐打闹， 都转不开身了，还怎么追逐打闹？ 反正男生们对女生那边确实很羡慕， 多新鲜！ 一说聊天，听说你们那个吹风机都没有哒啦啦啦啦啦啦那种声音，都无声的是吗？我们那边那个功率小，然后老抢着用都坏了， 而且不喊呢，根本听不见对方说话，只要这吹风机一响，哇！ 哇 浴室都被占领了， 有护肤油擦脸。哦，不是，我们这寸得慌，我们那可就没有这些了。 那儿有那个， 听说你们那还有棉签儿，哇，还有 棉签儿，男生有什么可羡慕？ 洗完澡还可以掏耳朵，还有笼子，还有面巾纸。 我们连卫生纸都没有。 大沙发等座休息等候，哎呦啊！你说咱们男生以后是不是也能够洗上这样的浴室？ 洗着这浴室，洗着 这澡啊， 嗯， 这种好澡， 这好澡起就行了。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女生使用的新浴室，豪华堪比酒店，有饮品，有 WiFi。那相比之下呢，男生浴室确实就像个小破屋，但是学校说了，再给你们弄着呢， 弄更小的屋。 据说这所高校拥有全国最豪华的浴室，但是我跟你们说，现在有些学校，你像清华大学。当然了，不是说这个清华大学里所有的宿舍群都是这么高的标准啊。一个大学里好像有一些楼是格外的新，格外的舒适。你像紫金公寓啊，4人一间，反正我们当时上大学是8人一间啊。 嗯， 两个居室共用1间客厅，有客厅的啊。然后呢，宿舍和宿舍之间的电话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学校有一些接口让你装电话呀，或者是空调和电视， 设备齐全。 乐72遍，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2.1，2.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72遍， 啊，大学最美好的时光啊！大学，我想起了我。 大学怎么想起了你？ 我祝贺你，小花，你这记忆已经恢复了。 我大学还想起我呢， 想起了我象牙塔里学习知识的那一个美好的瞬间。 嗯， 啊，图书馆上，图书馆里， 图书馆上， 几馆在那儿学？ 没有，他在楼顶上学。 图书馆这个花树下有我矫健的身影，运动场有我挥洒的汗水，课堂上有我认真的这个记课笔记，以及我走在小吃街那亮丽的身影，这都是我大学美好的回忆啊！ 哎呦我天哪，怎么就你是好好学习，然后我们就好像不务正业似的？ 再说你哪大学的美好嘛？你就这么一说，对吧？ 你这么一说呢？ 你那大学可能都不一定有住宿。 什么？我们大学没住宿啊？ 老年大学有住宿啊？ 住四年呢，住四年呢。 哎呦，我赖人家不走。 学分不够，你还真的再住几天 蹲班 的。哎，那我问你们，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里有些什么美好的角落是你小小的回忆？ 就我们那个教学楼啊，就是我们的回忆啊。 就是你最爱的是你们教学楼。 那个楼 在那个楼里边捅的娄子， 那个楼前面还有一个专门的小花园，环境特好。 花园那儿有一水池子，里边有点假山，有点小鱼儿。一上课，王大雷弄个鱼竿，哎呀，今天中午饭有辙了。 我们学校的环境还是很好的。女生比较多，所以这个环境能充分的被利用。 怎么能够利用呢？ 哎，跟俩人一块没事聊聊天啊，组织个学习小组互帮互助啊。 哦， 他这个环境好， 你们小组 心情就好。 是三个人是五个人？ 去那种小组都是俩俩人。 哦，你是不是都凑过去问还要人吗？ 哎呦喂， 招工的是吧？ 您这组还要？哟，对不起对不起，您这组要人？哎呀，别打我呀！不是您这。哎呦，没人要啊！ 我就上楼里 边。小金鱼，你说我可怜吗？ 掉池子里了。 小猪，你呢？ 我的大学时光啊，都是在教室里边度过的。 哦， 什么上课的教室啊，阶梯的教室啊， 哦，各种睡。 我怎么这么困 呢？宿舍的没他床是吧？ 还老爱坐那个靠窗那排。 对，晒晒怕长虫，过过风还精神点。 我们有个大花园，里草长莺飞。 我们那个这个主楼前面跟那个图书馆前面有大花园，自己楼前面还有小花园。 对， 我们楼前还有小亭子呢。 啊， 小亭子， 我们是小假山 的。我们家一桶是熊猫造型的， 我们家都是蛤蟆造型的。 啊，对，那狮子造型那让王大雷给拆了。 我要说中国最美的大学榜上好像没你们学校。 谁说的？ 那你说那个都榜了哪几个学校的？ 什么叫榜了哪个学校？排了哪几个学校 啊？对。 第一名，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大家知道吧？樱花小道，古老的建筑，那里樱花盛开，绿荫缤纷的那么一种美景。 哎呦，那他们学校是不是吃樱桃特别省事儿啊？ 谁告诉你的？ 樱花买完接樱桃？ 没听说过。 樱花不接樱桃？ 也没听说过。 他不知道吧？他愣说没听说过。 他确实没听说过。 武汉大学，历史悠久。不管是建筑还是植物，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你说半天不就说一个学校吗？ 不是，我就有意思，就是说他们那儿特别受文艺青年的喜爱， 哦， 经常是那些穿着布裙拿着布包。 这位，我给您看一下， 算卦的， 不是那种文艺青年吗？ 啊，对啊，这位当代家，这位当代外，这位应当做买卖。哎呀，这位先生。你这玩意儿这期末考试啊，我告诉你，你挂科。 就是那种布衣裳，然后那种布包，显着自己 特别唰是那种。 哎呦我天！ 人家就是感觉是那种特别贴近自然，特别清新脱俗。 嗯。 所以他们特别爱去那儿。但你要背着布包踹樱花树，我跟你说， 哗可不成，不， 樱花树就倒了。 你为了想得到那个落英缤纷的那个景色，然后你去踹那个樱花树，你可就算倒了血霉了。 你那布包，我告诉你， 你那布包，你那布鞋，你那布 全都挂树上， 这全都给你扯了，那你穿的跟墩布条子似的。 嘿， 但这也是有点暴力的，就会有同学来劝说：“您看就看，您不要造。” 对， 您不能因为这样就造作啊。 一串樱花树一倒就打出24只毒弩来， 叮住你身体拔个部位。 跟你们聊点正事儿吧。 但是你说这个就是说为了要那个瞬间的美感去毁坏植物，这个确实应该谴责。不光说在哪儿，在哪儿都应该注意。 再说这个第二名厦门大学，因为好多人就是专门去厦门得必游厦门大学去。 对，因为厦门大学呀，它临海， 在厦门， 它临海 哦， 所以感觉特别好。 而且啊，里边有好多古老的建筑。 嗯，有。 当年呢，一起来看流星雨拍摄地就是在厦门大学。 哦， 那些古老的建筑啊，真是古老。 而且厦门大学呢，它典型的南方式的这种感觉的东西， 哦， 就是树特别高的那种。 有归国的华侨捐赠的一些楼。 嗯， 占地面积 特别的 大，占地面积也大。 你去过？ 去过。 第三名，北京大学。 北大很有名吧，未名湖。 对。谁不想去看看那个啊，与圆明园毗邻的、与颐和园相望的北京大学呀？ 嗯， 风景好，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四名中山大学。 在哪儿？ 南京啊。 我这问王大磊呢。 哦， 我怕他答什么中山路啊、中山公园什么的。 中山大学也是环境清幽，里边呢有孙中山纪念铜像、黑石屋、陈寅恪先生的故居、十八先贤铜像，反正有很多的历史文物或者是历史纪念价值很高的建筑。然后是深圳大学，这深圳大学也是临海呀、遥望香港，依山而建，曾经荣获全国校园建筑设计一等奖。 哇， 不是南方，你说啊，也是花木繁茂啊， 它气候好。 我听说深圳大学还有这么一景啊，就是能看见荔枝花。 荔枝花， 哎，就是到那个浓郁的南国风情啊，就是荔枝树上开满了荔枝花、 哦、那他们吃荔枝方便， 那就荔枝，对对对对， 跟那樱花一样。 没听说过， 这时候你要踹那荔枝树上，荔枝花往下掉啊， 布口袋，跟你说 都给你扯 了。 好你个文艺青年，你又跑这儿来了。 那你不如看他们椰子树、因为荔枝跟樱桃砸的那个力量都不如椰子。 你踹倒了之后打出24只毒弩来、 哎、不 不用， 这回不是毒弩了。对对对， 给你扣在那儿，你半天起不来。第六名苏州大学。苏州大学也是很有历史感的校区了，最有名的是红楼、钟楼。 上有天堂，下有苏州大学嘛。 那杭州的大学都不算吗？ 苏在杭头了。 春天你要去啊，那是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 这位同学，你考不上苏州大学了，你还是去那平剧大学吧。 秋天呢，你可以看银杏树，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苏州大学博物馆，很值得一看。第七名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不用问，那简直 都知道有清华池， 典雅又高贵。清华池是吧？清华池在哪儿啊，王大磊同学？ 清华池就火旺角 澡堂子。 那你告诉我怎么典雅又高贵？ 你可以 谁进去都那样了，还典雅？ 你在里边可以点几个鸭子，然后给你修脚，你就特别高贵。 没文化真可怕呀！清华大学曾经是皇家园林，现在呢，你还是能看到，比如 大家最熟悉的啊，朱自清先生有一篇小文章 叫《背影儿》， 对，写他爸爸。 拿橘子那个，你先站住啊！ 哎，小橘子， 去去就。 朱自清先生还有一篇文章。 朱自清先生的还有一个春天，春 荷塘月色， 春天的脚步声，姑娘的脚步近了。 荷塘月色呀、 哎，这还说的是点 是不是？ 荷塘月色，那要说七八月份去看，应该是格外的 荷塘， 格外的月色。 南京大学也是古老的建筑居多啊， 我发现了，都是古老的能排前面。 不知道为什么它古老，它有韵味。 对呀、 啊， 你古老肉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它古老啊， 那叫咕噜肉。 那第九名是云南大学，云南大学呢也是百年的名校喽。你能看到好多松鼠， 有三只吗？ 小松鼠快长大， 不止三只，我跟你说，滋溜一个，滋溜一个， 好 溜 一个。 主要是人云南那块确实是生态环境太好了， 对， 山清水秀， 上有天堂，下有云南大学嘛。 对呀、啊，那小松鼠都喝普洱茶长大， 吃过桥米线长大的。 对。 这个云南大学在哪儿啊？ 在云南啊。 云南是省。 这个云南大学是地处享有春城美誉的昆明，据说人家那 四季春城在 两个社区，一边是滇池社区，那边是旅游文化，两个独立的学院， 滇池洱海啊。那还有海鸥呢， 那叫红嘴鸥，红嘴鸥。 我倒没注意嘴，竟注意鸥了。那当时有好多少数民族歌曲， 发出有节奏的尖叫。 排名第十七的香港科技大学也特别有特点， 对，挨着水面， 哎呦，背山面海， 对，那我去过， 好风水。 哎，中文大学也不错，你去了吗？香港中文大学。 那个排名在其他的学校还有哪些？ 不是，它就是从山顶一直到这个山脚都有它的校区。 哦， 哎，像那个青岛海洋大学也是这样的， 对， 是吗？ 哎，咱们不是曾经说过四川大学的伙食好吗？在这个最美校园的排行榜中，四川大学排名第十九位。 嗯， 也是一座景色好、气候好、美食多的学校。 四川人好吃的多。 哎，你真的不知道成都大学是不是一进去就有一股的那个麻辣小龙虾呀，什么那个桂鱼、就是？ 这是成都吃饭吃饭学校吧？ 满学校都是佐料味儿。 他们的那个川翔， 川翔技校是吧？ 得多香啊！ 你说是川翔技校， 天天教室里边炸辣椒油，切土豆丝儿， 练基本功， 呲啦哗。 想当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花儿， 妈， 学习学习。 这热的嘴都就粘上了吧？ 王大雷，白说，你说完他能往心里去吗？你说完能打动他那心灵吗？ 无良商人， 我可不能同意这种事儿啊！打动我呀，靠感动是不行的。 哎呦， 只有真爱才能在一起，靠感动是不能长久的。 你以为我们俩想找你求婚呢？ 天热，热晕了。哎呦，这天热的，我这不烧脑子是吧，小花？啊，我让你学习学习人家当老板的经验。 我也学着呢。 你先向小企业学学。卖菜的， 他们的辛勤，他们的努力，我是看在眼里了。 哎， 你不往心里去怎么？ 人家卖菜不算是大规模的大托个丝吧？ 小买卖， 不用你给定性啊。 哦，好吧， 在成都有那么个蔡老板，对待自己那员工啊，就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 没错， 你跟人家学学。 我对你们也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啊。 哎，不行。 咱们要共患难。 哎，咱们怎么光患难呢？ 那享受的时候怎么没我们了？人家啊，只要天气炎热，人家怎么办？歇班。 哎， 玩去， 玩去。 你看人家这个老板就歇班了，员工对老板亲如家人。老板您累着了，您歇班玩去吧，我们这看 完了。嘿嘿嘿嘿嘿嘿。 对于这个发展有用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允许他出国玩学习，并且发给他巨额的年薪。 小花，就你这一酒吧，你想的有点多了。我是说，人家带着几个员工出去玩去，哪儿凉快还是哪儿去，知道吗？ 哪儿凉快呀？ 哪儿凉快？人家老板自己开车带着员工上广安、华蓥山、重庆，知道吗？ 这老板带着员工去， 对，都是老板掏钱， 全是老板掏。 对， 员工是不是有一月工资不领？ 还一年白干活呢，他就是给员工这样的福利，让大家呀平时的时候努力工作。 哎， 那么比如说天气热了，咱们休息；天气凉了，咱们休息；哎，天气暖了，咱们休息；天气寒了呢，咱们休息。 员工啊说想吃海鲜了，立马嘿，好几十只河螃蟹就买回来了。请底下员工吃。 嗯，我也有心带你们去那凉快的地儿，哪怕说什么南极呀、啊，花点钱花点钱。 啊，好好好，我认了，我认了，南极嘿，我认了，凉点凉点了。哎，我买大棉袄、二棉裤。哎， 怎么 了？可是不是没事了？嘿， 是哪儿不舒服了？是怎么着？ 没有没有，我正在想南极行吗？南极那儿玩的可少，就干冷干冷的。 不怕。 你这一说就没去过南极、 哎、 南极四面都是海，怎么会干冷干冷的呢？ 对， 但是你想想这大热天，你们冷不丁放在零下五十多度哈， 不怕。 你们又没有个什么这个唐风的棉袄， 买呀。 那要不你们先去买去，我等你们行吗？ 你看咱还没歇呢，先得花钱去。 你看你不投入你怎么能产出？这点钱都不愿意花，我真带你们去南极，你们受得了吗？ 受得了。 那你们买去，我等你们行不行？买完了回来以后你们真暖和了，咱们一块儿开拔，成不成？咱赌一把。 照你这人性，小花，我们赌不起。 没事了吧？你们说这事真事啊？ 当然是真事，我都告诉你了，成都的老板这有名有姓，叫刘心凌。 好好好，是啊是啊，真有啊，可不是有吗？真爆女的。 是 女的怎么了？ 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什么爆？哪儿劲爆？ 北京晚报。 哎呀，大磊， 怎么了？你说说听听，什么事儿？ 王大磊 啊， 不至于吧？我这都听烦了。这几位，好家伙，就这点事儿， 我还不知道呢。 你就保持这个记录吧，知道完你心里是病。 什么事儿啊？ 知道吗？ 就是公共汽车上。 哎呦，可不止公共汽车上啊。 怎么了？ 就是围着咱们这小区这附近啊，咱们胡同 就有一漂亮姑娘，看见帅哥就抱。 真的？ 真的。 漂亮姑娘 啊？ 哪儿呢？ 车上呢？ 车上也有时候，有时候胡同里晚上都有。说这姑娘呢？ 不是你这意思，满大街都是，我没看。 哎、不，就一个。这种极品你是轻易碰不到的，你心里明白的啊。有些人那是百年一遇、 不是你等会儿，你让你这么说出了一妖精，漂亮的我也认了， 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你想碰是碰不到的， 万 一不中哪天咔不拉叉黑胡同死旮旯里边把你给堵上了，哎呦这通欺负你， 黑旮旯里有，不是你们不是不是白天的事儿啊？ 干嘛是白天啊？哪个 你们公交车不是白天吗？都是 那得人挤的时候， 哎呦，人多的时候上海班高峰，他抱我我也不知道， 不是他抱你，他就啪一下扎你怀里了， 拿什么扎我怀里了？ 脑袋就是钻到你的怀中， 对， 哎呦， 个儿也就到你这脖子以下这点吧， 脖子以下哪点啊？我脖子以下好多点儿、啊、 不是说你那痦子，你今年是65岁吧？ 谁65岁？你怎么算的？ 你今年是29岁？ 嗯， 那姑娘啊，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多大， 有 人说就传出来，有人说大点，有人说小点， 对，反正也 听着像鞋，有人大点，有人小点， 是不是？ 你们说这个意思，有人见过没人见过？ 见过呀， 见过。那为什么 胡同里好几个人都见过了？ 那为什么没有个确切的形容呢？ 有的时候天太暗了没有看清楚，有的时候车太挤了呢又没有那个 看清楚、 看明白。 反正这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见着帅哥呢就 对，但前提你得帅一点啊。 我没问题， 而且是短、 哎、我没问题、哎、 但是有一个统一的回复，就是说他是短发， 短发， 对，你知道女生能驾驭短发的不多， 对、啊、 谁说的？我喜欢，我看看、 啊、现在你喜欢 你让你什么？ 我喜欢，我看看，我这么多年我听说过没见过，不漂亮就算了，我这不喜欢。 哎，这姑娘主动向您投怀送抱，您就 啊 你能接受？ 接受、 哦、 你说 这是耍流氓， 这耍流氓，这个这没见过恐龙，你新奇不新奇？就是突然来恐龙，这来女流氓，我这传说当中这女流氓老听说，没见过， 怎么就给归到女流氓呢？ 逮谁抱谁还不是女流氓啊？女色狼，行了吧？这么说， 对， 哎，他还是有价值观的。 我 不是， 他不是说没底线， 我是以为他 有底线，就是太底线了，这底线。 我明白，跟我想认识认识这两回事。 谁呀、啊？ 来了，上门了。 谁呀、 啊？正好上门的。 哎呦我的天哪！ 怎么了？ 哎呀，刚才车上 啊，嚯，怎么了？这一身冷汗， 恶心，恶心，晕车。 哎呀，不是， 不是，你喝点水。 我遇见了， 压压惊，压压惊，怎么了？怎么了？ 抱上我了。 什么抱上你了？ 腿啊？ 就是那女的。 鲜活，哎哎， 完了。 哎，小田，小田这长得挺帅的，就是害羞， 又抱了一下吗？ 小田，我跟你讲啊，人家单纯， 那也是长大了。 王大磊， 就抱一下也不至于。 心动不如行动。 小花，开门 啊！ 小田坐哪趟车？我忘了问了。 附近都传遍了吗？坐那几趟？ 哎呦，你听说的吧？我听他们说在48上碰见的。 哎呦，48， 30。 哎呦，我一人坐不过来啊。 是九路。 得了吧，那双层大巴它在2楼那楼梯口那堵着呢。 那是2路。 特二。 王大磊怎么了？ 怎么了？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看见了，让我看见了。 哎呦，终于呀、啊！我跟你说嘛、哎，像有缘人自会相逢。我早就 什么有缘人？别恶心我！ 哎，你们俩是抱上了，是留着电话的、加微信了、扎你怀里了、踩你脚了、踩小脚的了。 哎呦，我跟你们说，别提了，谁再跟我提，我跟谁提啊？ 你爱上他了？ 就是个恐怖片。长得那个、啊、谁说是一好看的女流氓，长得那个寒碜的，哎呦，有史以来我没见过这样的，哎呦。 那你喜欢他吗？ 啊， 有的时候嘴上说讨厌，心里却喜欢。 啊，去你的吧。 您相信吗？哎，一般这个公交车上啊，好像说是这个咸猪手啊，是一般来讲好像是男性居多哈、啊。 但是呢，济南呢有一个公交车上确实是有女色狼，这位呢背一个黑书包，在车上连续对四位小伙子呢进行了骚扰，基本上是主动的拥抱啊、亲吻呐、啊，导致有一个小伙子吓得跳窗而逃。 好像这女的专挑年轻小伙子下手，其中一名男子不堪其扰，大吼一声：“你干什么？”求小伙的心理阴影面积。 现在呢，我给你们男乘客敲响一下警钟：坐公交车为什么不多穿点呢？衣着暴露，掀女色狼犯罪啊！问题是不是在你们自己这儿啊？ 嗨， 作风是不是不够端正啊？ 我觉得看好钱包，爱摸哪摸哪， 是吗？ 不行，去你！ 李小花，打小住8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怎么了？ 丁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夜晚，一条黑道上，哎呀，这么黑呀、 啊！哦， 过几辆车吧，要不然真的觉得太吓人了。 叮铃， 这要是再过两辆就更好了。再过三辆呢？五辆，没了。有个出租车多吓人呢、啊、好想回家呀。出租车，出租车。哎， 您要干什么？ 好不容易我打车呀。 打车您伸手就行了，您不要拿身体拦车。 太着急了，不好意思啊，这儿太偏了，我害怕。 上车。 好，我也怕您拒载不是吗？ 我没拒载啊，您看我打着空车呢，就是拉活的啊，您放心。 太棒了。 这个您去哪儿？ 我去那个黑岭假日酒店。 哎呦，黑岭假日酒店，这深更半夜的道可不近了，我这得出城了。行， 是吗？我可不知道，这是单位给定的。 您真不知道 啊？ 我就跟您说一声，您不认识道啊？深更半夜一个人？ 也不能说一个人， 还有谁陪着您呢？ 也不能说没有人陪着我。 哎，您那朋友呢？ 也不能说他是我的朋友。 您别吓我。深更半夜我一个人可胆小，什么东西跟着您呢？ 我要告诉他我一个人，那不是给对方有些机会了吗？万一对不对？我得机灵点。 哎，您倒是说话呀。哎 啊，您问的是 谁跟着您呢？ 也不能说有人跟着我。 又说回来了。哎呦，您上那儿干嘛去啊？ 嗨 谁？ 告诉你，我们那儿人多。 你们那儿人多，晚上派男的来呀，派你女的，还你们那儿人多。哎呦，您这回答跟我说都不挨着。 这个司机穿这么古怪的颜色，紫色的绿花，哼，这么花的衬衫，估计人也不是什么特别老实的人吧。 哎呀，您做什么工作的？这么晚加班真不容易。 我做的工作别人是不敢惹的。 哎呦，这么横的。哎，您有男朋友了吗？ 我 啊， 我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有很多男人说要保护我的安全啊。 您怎么净说折句啊？打坐上我这车呀、啊、您这半天净说转折话了，您不能直接说点吗？您就说没有就完了。 没有，我说没有你就以为我一个人单身，单身女子好欺负是不是？没有人帮我出头拔份，我才不能说我没有呢。我告诉你，我周围有一些正能量。 这点去那儿可不便宜啊，我跟你说。 对呀、啊、 您带钱了吗？ 钱不多又不少，车费刚刚好啊。 您就可是打车这钱带的。我跟你说，我这可接受不了那个微信支付啊，因为您，我怕您到时候给我那个刷、那个。 我没有钱，其实我并没有钱。 没钱 我只是还有势力。 您有势力？您势力多少的？五点几的？ 嗨， 又害谁了？ 不能多说。 势力不能多说，是该多少说多少，我没让您多说。那五点一您非说这五点三的没什么必要性，我也不检查着跟您闲聊天。 哎，你也别问了，问那么多也是病。 啊，您有病啊？哎呦，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看病可真确实不容易，有病您得早看，您这个年纪这个岁数，哎呦，您就不应该得那么些病。 我是不能告诉他我有钱的呢，到时候他不但见色起意，万一再对我的财也生了邪念，这我可怎么弄呢？我没有钱你也别惦记。 哎，您好像不太爱说话哈。 没有，困了，有点晚了嘛。 是吧？哎呦，下回啊，我跟您说啊，这时候出来啊，您最好带个人，要不然 我 现在坏人多。 我们呀都保持着联系呢。 跟谁啊？ 只要我几分钟跟他们没有联系，他们准得找我来。 谁呀、啊？谁找进来？ 有人就找来，那些关心我的人、爱护我的人、对我好的人、给我安全感的人。 不是，您这会儿话又突然间特别多了，而且但是跟我说这话不挨着呀。 那您就开车呗，别老回头跟我说话了，万一不安全呢？ 这不大晚上开车也没事儿，咱聊会儿天呢。还能精神精神是吧？ 哎，为什么跟我的 GPS 指道不一样呢？ 您什么 GPS？ 我跟您说，我给您抄近道，要不然啊， 你抄近道？ 抄近道、啊？ 这么黑，这么窄，这么偏。 您要去那酒店，您知道吗？本身就够偏的。 走高速啊？怎么下来了？ 高速这不收费吗？我为您着想嘛。 天哪，天哪！ 我知道一条小道，从这儿过去，哎，很快就到了。 连路灯都没有了，现在。 本来这儿也没有。 哦，颠着我了， 那道不平啊。 你是不是要往深山老林里开？ 没，不是深山，是森林。 想想那个夜跑失踪的女子，想想那个大学生回家半途不知所去，天哪，好黑呀、啊！这会儿我要再不跑的话，再往后可就一个人都没有了。我跳车吧。呀，哎呀， 哎呦呵，哎哎，怎么下去了？还什么东西跟着您呢？这是 别以为我一个人。 哎呦，太可怕了！我撞着那玩意儿了。 协查通知，协查通知，今日有假乘客以打出租车为名， 我应该听到这节目啊， 对出租车司机进行迫害， 赶紧跑吧。 刚才我们说这事儿也是个真事儿，您不信对吗？新闻中报道了，有一个女子在福州打车，车从一条巷子里进进出出，女子感到害怕，心想不会是司机要对我图谋不轨吧，我长得也确实不错呀，于是跳车报警。的哥一看也急了，还以为遇上半路跑单的主，追下去就理论了。 有关单身女性深夜打车遇到黑车的相关报道能看得很多了，不少女性啊就有了基本的防范意识，固然是很好，但是有可能造成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的哥绕路啊，乘客跳车，不只是跳车的女乘客误会了，就连的哥自己也误会了。 他一定是觉得我长得好看，哼，人在做天在看， 身正不怕影子呗，这模样还操这心呢。 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均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大柱，你知道大磊谈过一个女朋友吗？大磊是全心全意的陷入了爱河，我就 全心全意陷入爱河。 对对对，天天这姑娘长，姑娘短， 这姑娘能变呀、啊？ 变什么变、啊？ 姑娘长， 就是说大磊这颗心呐、啊，就围着姑娘转， 哦、 一会儿不见就想的话。那天发工资了，约着姑娘在一餐厅吃大餐。 而且吃煎饼也叫吃大餐呢。 对于大磊来讲，这就是豪华的这个晚宴。 哦，他管那就叫吃晚宴。 让人姑娘说穿上点漂亮的衣服，那姑娘也实在，穿着漂漂亮亮，蹬着高跟鞋，哒哒哒哒往那边走。结果到了附近啊，愣找不着地儿。你想那摊儿啊，是不是？不像 流动的呀， 不是个大招牌，不容易认呢。 对， 给大磊打电话。大磊说了，哦，到这儿了，我知道你呀，往前走啊，往前走，你别回头。 哦， 看见第一个红灯的路口，右转就到了啊。结果一个小时之后，这姑娘还没到。大磊奇怪了，怎么回事儿？这是我这心爱的姑娘呢？我这买了都凉一个了，这都我都吃一个了。 哦，把那热的吃了。 我打电话问问他吧。呦呦呦，到了没有我心爱的姑娘？ 那心爱的姑娘怎么说呀？ 这姑娘振振有词，王大雷，不是说了吗？看见第一个红灯的路口右转就到了，我都过了两个路口了，都是绿灯，我就没看见一个红灯。哼！王大雷当时啊，对这姑娘的爱又加深了。 哎，那煎饼也自己吃了。嗯，那天呀，早上起来，王大磊呢去这姑娘家，姑娘一见着王大磊说了，大磊明天得给我买个墨镜。王大磊很纳闷，买墨镜干嘛呀？哎呦，你看我这黑眼圈， 我拿这墨镜遮着丑。王大磊一听要拿墨镜遮丑，大磊说，哎呦，我心爱的姑娘啊，你不用买墨镜了，你应该买个面具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So good. thought of you never felt so good. Never felt so good. Yeah, you never felt so good. You and you, never felt so good. 出席，风里飘着香气。